我的足迹，每走一步去还是遇见你，我今生执着的回忆。 我爱你啊，我寂寞的爱人，我毫无保留地爱过你，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永远不幸，在你最美见你，你是别生你，我爱你在江，我爱你在江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到处都是孤独，我像是一个需要拥抱的孩子，我和我的难过一次睡一次住，没有你的日子我没有了幸福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、穿你穿的衣服，穿你穿的鞋子，穿过每条马路，想说你的影子，看你看过的书，看你看的电视，想着你沉睡的姿势，我就是喜欢我为你做的事，这就是我想你的一种方式，值得你说活着样很有意思，你说的我都在乎，没有你，没有你的城市，我变成一个没有爱情温暖的男子，很想你，很想你的时候，你是我心里静静静静呼唤的影子，没有你，没有你的城市，没有人在我临睡之前跟我说故事，很想你，很想你的时候，我在纸上画满许多你的样子，你的样子、哦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穿你穿的鞋子，穿过每条马路，想做你的影子，看你看过的书，看你看的电视，想着你沉睡的姿势，我就是喜欢我为你做的事，这就是我想你的一种方式，值得你说活着样很有意思，你说的我都在乎，没有你，没有你的城市，我变成一个没有爱情温暖的男子，很想你，很想你的时候，你是我心里静静轻轻呼唤的名字，没有你，没有你的城市，没有人在我临睡之前跟我说故事，很想你，很想你的时候，我在纸上画满许多你的样子，你的样子、哦、

世界凋谢。 岁月宽容恩赐，挽回的时间。